法替代的美好，您做到了吗？ 我与你知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丁兆兰、卢真这叔侄二人呐、啊，在大树后边引住了身形，一瞅这韩天锦，就往这儿这么一站，冲着山沟对面那老虎啊，他这还喊呢：“嘿，大猫，你过来呀！大猫，你倒是过来，嘿，我跟你好好的玩玩啊！”眼瞅这只猛虎啊，尾巴这么一摇，挂定了风声，嗖的一下，连喊带叫的，就从山沟那边窜过来了。窜过来以后，紧跟晃起这么一跃，有一丈多高啊，伸着两只前爪子，冲着韩天锦就扑过来了。到这个时节了，韩天锦呐，唰，往下这么一改身，他往前边这么一窜，老虎的前爪呢就扑空了。韩天锦呐，一伸着双手，砰噔砰噔，把老虎啊这两条后腿给攥住了。眼瞅着王启这么一掌身，使尽浑身的力气，嘿，他把这只老虎给抡起来了，就冲那山石那儿啪，使劲就这么一摔呀，老虎叫了一声，趴地下了。怎么？您想啊，这是多大的劲头啊！他能把老虎给抡起来，往这山石上这么一拍，这老虎啊，可能是脑震荡了，当时就晕了，往地下这么一趴。再瞅韩天锦吧，是拳打如踢呀。打完一阵以后，一抬腿，嘿嘿，他骑老虎身上了，左手一薅这老虎脑袋的毛，伸右手扑着一下，把老虎一只眼睛给打瞎了，然后再一换手啊，扑，那只眼睛也打瞎了，紧跟着骑在虎身上，这通打呀，打着打着，哎，发现这老虎啊也不正猛，也不动弹了，脑袋扑哧往地下这么一栽，四条腿啊，哎，唰，往旁边这么一伸。韩天锦骑在虎背上还嚷嚷呢：“哎，大猫，起来呀、啊！嘿、哎，接着玩嘿，大猫，玩啊！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？”韩天锦用手一摸这虎鼻子，嘿，他怎么死了他？丁兆兰、卢真这叔侄二人在大树后边全都看傻了，这是真的吗？他怎么有这么大的神力呀、啊？虽然说老虎不算太大吧，没目瞪就这么着让他给抡起来，活活的把老虎给打死了。叔侄二人从大树后边出来，哎，嘿嘿，那什么，大叔，您瞅瞅，这个让我给砸死了，您看看，是吗？一头可不是打死了吗？这韩天锦呐，一伸手把这老虎抱起来了。大叔，咱们下山给让山下的人好好瞅一瞅这大猫到底是什么模样。丁兆兰告诉他：“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这就够热闹的了啊！你啊，放下，放下，你倒是敢抱起来，到山下谁敢看呢？这玩意多吓人呢！你再吓死两口子。”这正说着话呢，猛然间，就听见西北坡上边有人高声大喊：“呆，那小呆，那大猫是我们的，知道不知道？那大猫是我们的。”卢真这么一听，好吗？还有人跟老虎叫猫的呢， 他们扭向回头这么一看，西北坡上这个人呐，身量倒是不高，四方的身躯。什么叫四方的身躯呀？个矮，长得又壮实。哎，这么说吧，躺着坐着站着呀，差不多全都一边高，所以叫做四方的身躯，倒是挺魁梧的。脑袋上边高挽着发髻，身穿青缎的小袄，腰系超包，青缎的昆裤，薄底的靴子，黑哇哇的一张大脸呐，是浓眉大眼。您想想，说话嗓门又大，又是在山里边这么一回音，就跟那红钟一样这么响着。哎，那大猫那是我们的，一边喊着一边噔噔噔噔噔从西北坡上面下来，就来到这个山沟的对面。听见没有？那大猫那是我们的，那小子把猫你还给我。卢真赶快告诉韩天杰，大哥，人家要呢啊，既然不是咱们的，就赶快还给他得了，要这干什么呀？哎，那什么，那黑小子，你要这猫啊，你倒是过来取来呀。嗨，那大小子，你把这猫给我扔过来不就得了吗？哎，你等着啊，我给你扔过去。这韩天锦呐，伸手把这老虎两只腿给拽起来了，提了起来，真要扔啊。卢真赶快过来，大哥，您扔不过去，您看这山沟啊多宽呢，好几丈宽，这要是扔不过去，掉到山沟里边上哪儿找去？再者说，人家让扔扔不过去，嘿嘿，也让人家耻笑咱们呢。嘿嘿，兄弟你瞧着吧。这韩天锦呐，就提了老虎的两条腿来回悠了悠，紧跟着噔噔噔往前跑了这么几步，双手这么一用力，真把这老虎给扔过去了。那边那个一看，嘿，怎么是死的？我要活的，我不要死的，那你再给我扔过来。哎，那边那个提了起虎来，啪又给扔过来了。哎，你得还给我啊，我们还要我的猫啊。行，我给你。韩天锦提了起来，砰又给扔过去了。不是告诉你了吗，我要活的不要死的，不要你再给我扔过来。哎，砰又扔过来了。两个人来回的扔了有这么四五回，丁道兰跟卢真爷俩这么一看，哎，扔什么的都看见过，唯独没看见过几个山沟啊这扔老虎玩的。扔着扔着，那边那个黑脸大汉急了，你怎么着啊，把我大猫打死了，我跟你没完啊，你在那等着，我这就过去。行了，小子你过来吧。眼瞅那黑脸大汉呐，就沿着山沟这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南边他跑过去了，一会儿就从东边那个南头那儿嘿过来了。感情那有一石板桥，过了石板桥他过来了，韩天锦迎着他也过去了。俩人来到照面啊，这马上撸胳膊挽袖子，这就要开打呀。就在这功夫，猛然间就听见西北坡上边有人高声喝喊，少大爷又要跟人家打架了，员外爷可来了啊。哈，就这么一嗓子，那黑脸大汉就不敢动弹了。随着呀，他们扭向回头往西北坡上这么一看，确实有不少的家人簇拥着一位员外爷站在山坡上边。这位员外爷往这边一瞧也喊开了，哎呀，原来是丁大帝来了。丁道兰这么一瞅，嗨，不是别人呐，谁呀？感觉是亲戚到了。上文书咱不是交代过吗？一上这山的时候，丁道兰就觉得这山比较熟悉，好像是百花岭。跟卢真说过，如果这儿真要是百花岭的话，这儿可有咱们的亲戚。谁呢？不是外人呐，那就是展昭、展雄飞的两位兄长，一位叫做展辉，一位叫做展耀。现在喊他这位，那就是展昭的二哥， 斩要，斩二员外。你想啊，丁兆兰丁兆辉的妹妹丁月华嫁给展昭了，人家这可不是亲戚吗？所以这丁二员外呢站在这儿一看见丁兆兰了，立刻喊开了，哎呀，丁大帝，你在那儿等着我啊，别动换，我这就过去。眼瞅着人家丁二员外呀，下了山坡，来到山沟这儿，仍然是往南走，过了那个石桥，这才过来。到这个时节了，丁兆兰赶快过去行礼，见过大哥，人家也还礼。哎呀，你怎么来到这儿不入家门？嗨，您别提了，我到山上面一个人都没碰见，我就看着好像是百花岭。但是呢，我确实是不敢肯定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来吧，卢真，赶快见过你家展二叔。卢真赶快上前，跪在地下是纳头便拜。二叔在上，侄儿卢真这厢有礼。哦，先知，赶快请起，赶快请起。这是卢大哥跟前的公子。哦，怪不得呢。确实是降门之后啊啊，看着就这么威武，就这么可爱。哎，天锦，对，你过来给展二叔磕头。哎，天锦过来呢，跪在地下梆梆梆磕头啊，见过展二叔。这位是，嗨，这就是韩二哥跟前的那个义子，名字叫韩天锦。哦，怪不得有英雄气象呢。哎呀，先知，赶快起来，赶快起来。哎，这个展二员外啊，先叹了口气。哎，把我这个见不起人的儿子也叫过来吧。国东，哎，我来给你丁大舅磕头。哎，这个展国栋过来跪在地下给丁兆兰梆梆梆磕头。哎，大舅，我这给您磕头了，孩子赶快起来吧。来来来，给你这两位哥哥，这是卢大哥，这是韩大哥，赶快行礼。弟兄们之间呢也见了见礼。行了，有什么话跟着我回家说去吧。走走走，咱们到家里说去。哎，好好好，咱们到家里说去。家人呢在前边领路，丁兆兰卢真就跟随着展二员外呢在前面先走。他们回过头来再一看，那哥俩和这个亲热劲都甭提了。哎，你看这大猫是你打死的，应当给你啊。不，大猫是你的，给你，咱们俩还客气什么，现在是哥们弟兄了。来来来，把他扛起来，咱们回家吃烤肉去。这俩人就把这老虎扛起来啊，回家要吃烤肉去。这么说吧，他们呢从这个石桥过去，沿着这个山沟又上了西北坡，从这个西北坡上下来一拐弯，这儿就有这么一个大的院落。进了大门二门了，里边来到亭房，展二员外先请这个丁兆兰卢真他们就进去了。进去以后分别落座，家人呢立刻给献上茶来。展二员外就问了问丁兆兰，说你们爷儿几个这是要到哪儿去呀？丁兆兰就把以往的事情啪啪啪跟这个展二员外这么一讲，而且呢说了我是带着这两个孩子呀，准备着要奔往襄阳。哦，这一边说着话呀，展二员外呢怎么看着旁边坐的卢真，越觉得这个孩子很可爱，很有出息，不免就问了问他，也就是文才武技吧。这么一问，卢真坐在这儿不慌不忙的，那真是问一答十，应对叨叨，长江大河一泻千里，啪啪啪这么一说。张二员外听完了以后更加喜爱了，哎，叹了口气，你看大弟呀，怎么着，二哥，你看看人家这个孩子是怎么教养的，多有出息啊。你再看看你那个外甥啊，哎，一句人话不会说，你说我一想起来我就烦心。丁兆兰还一再劝呢， 啊，您烦心呐，我倒想有这么一个，我不是连这么一个都没有吗？您还不知足啊？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？有子万事足。行了啊，你也应该知足了。我看我那外甥啊也不错，挺壮实的。正说着话呢，家人进来禀告袁卫爷说，这个酒菜啊全都准备停当了，那就赶快摆上酒宴吧。展眼之间酒宴全都摆好了，再找天锦找不着了。哎，赶快的把那位韩公子给请过来啊，一块喝酒一块吃饭。是是是。家人出去了一会儿功夫回来了，嘿，袁卫爷甭找了，人家那儿早已经吃上了。啊，吃上了？在哪儿吃呢？那就在西边花园啊，那不是跟咱们那位少爷一块俩人烤这个虎肉吃呢。嗨，战耀这么一听，这还像话吗？哎呀，人家吃不惯这个东西，再者说人家可化得了吗？这也不成敬意，不管怎么说，人家孩子来到咱们家是个客人呢，赶快的把他给我请来啊！到这儿喝酒吃饭了。是是是。家人到这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又回来了，袁伟爷我请过来了。怎么他们俩人啊越吃越带劲儿，简直说吧谁也离不开谁了，看那意思啊好像是俩人还要拜这个把兄弟。而且我们去请去了，那少爷说了再要请啊就把我们脑袋给拧下来，您说我们谁敢过去？嗨，丁兆兰也一再说，既然他们两个人投脾气，就让他们俩一块在那吃去吧。啊，那也好，来来来，咱们喝着咱们吃着。这边呢酒也喝好了，饭也吃好了，准备着要安歇了。一想就在书房里边吧，哎，这有现成的铺。这位展员外呢也陪着他们。都到了三更天了，您瞅瞅吧，那西花园那还挺热闹呢。怎么这俩人啊把这老虎扛回来以后，尤其这个展国东，哎，把这老虎皮这么一扒，有现成的铁架子这么一架，下边是这柴草点上火，真烤上虎肉吃了。开始的时候啊这个韩天景还真吃不惯，可吃了几口以后，嘿，感觉这一碗就这么香啊。俩人也不喝酒，那个家人倒是把茶给沏好了，喝不惯，让人家人呢得滴着这么一桶凉水来，拿过一水瓢来。您瞧这韩天景吧，这回啊甩开腮帮子，拉开草筋，一劲儿吃这烤虎肉，喝子这么两口啊，然后再吃两口，吃两口呢再喝两口这个凉水。您瞅吧，整个一条虎腿啊都让他给吃下去了，半桶凉水也让他给喝下去了。都到三更天了，俩人吃的也差不多了，走，睡觉去睡觉去。家人赶快把他往书房里请吧。韩天锦进了书房找床铺，往那一躺，吃呼吃呼他就睡着了。三更天睡的觉，也就是啊刚刚到了这么五更天，大家伙儿睡得正香呢，猛然间就听见韩天锦一声大叫，哎呀，把大伙儿都给吵醒了。喊完这一嗓子没声了，赶快的把灯点上，再一瞅这韩天锦，哎呦，可把大家吓坏了。怎么着？翻着眼睛咧着嘴手脚冰凉，怎么叫叫不醒，怎么扒拉扒拉不动，他是人事不知。哎呀，怎么得这么一场重病啊，这怎么了？这是您想啊，这展二员外能不着急吗？赶快打扮连夜的去找大夫去吧。在这山里边找大夫，唯一的就有这么一位啊老大夫让他们家给找来了。老大夫进门一看，哟，这位少爷这体格可够棒的。那是，您想连老虎都能打死，这体格能刺得了吗？过来给他震震脉。大夫问了问他都吃什么了，嗨，您别提了，打死一只老虎跟我们家少爷两个人在花园里边啊，他们这个烤虎肉之类的。哦， 喝了点什么？没喝酒啊，他们喝的都是凉水。这大夫差点乐出声来。那是啊，吃虎肉喝凉水，这人还受得了吗？您想啊，咱们治这个风湿病，也就是什么虎骨酒啊，甚至于有着虎骨膏药，那就很了不起了。好，一只虎腿都让他给吃了，又喝了半桶凉水，烧得了吗？睡着半夜呀，那就觉得浑身上下烧得慌，所以他喊了那么一嗓子。到现在眼睛也翻了，张着嘴，嘿嘿，往这儿这么一挺。大夫乐了乐，摇了摇头，说不碍事的，您放心吧。他呀，就是停食着凉了。哎，我呢，给他下剂药，您别害怕啊。像他这个体格，别人我还真不敢。这个药剂子呢，咱们下的大一点儿。吃完我这服药以后，您拿这个被子给他这么一蒙，让他出这么一身的透汗，他这个病啊，就算好了。哎呦，太谢谢您了，您赶快给开方子吧。大夫提笔带手，唰唰唰，把这药方开出来了。斩药，赶快打发家人到外边给抓药去。把这药抓回来呀，哎呦，这一大包的药啊，找了一个头号的大铜锅啊，砂锅没有那么大的，就熬这个药。把这个药啊熬好了之后，给他倒上来，一翘他牙关给灌下去了。然后使着被子往他身上这么一蒙，嘿，出了一身的透汗呐、啊！这还不算，赶快的起来就往茅房跑，那全打下来了。这个药大部分全是打药啊，这一下这不是好了吗？啊，好得快，饭还快，怎么刚好点的接茬吃，这谁受得了啊？就这么七八天。好了饭，饭了好，把这卢真给急的呀，心里想，这正急着要上襄阳找我的父亲去呢，他病在这儿了，这耽搁这么长时间，这便如何是好呢？他这正着着急呢，那个展国栋进来了。哎，那什么，大哥啊，我那个大哥他好了吗？还没好，您看，好容易交这么一个好朋友，他还要死。嘿，你怎么说这话呀？他这病说好就好，是是，我不是怕他死了吗？您看，哎，那什么，我问问您啊，这个卢大哥，您会本事不会啊？卢真一想啊，我别跟他瞎折腾，我不会啊，您不会啊，那为什么不让我那个大舅交给您呢？嗨，我太笨。笨没关系，这么着，你要爱学，嘿，跟我走，怎么样啊？嘿，我教你练武去。这卢真呢一再的摇头，这展国栋伸手碰上把他这么一拽，走走，跟我，我教你练武去，走走，我教你练武去，愣把人家拽进了花园，说真格的，嘿，大哥，你到底会不会？我不会，不会，好吧，我教给你啊，哎，我这儿就会。于是从地下拿出两个木棍来。把一根呢交给了卢真，他自己拿着这么一根。嘿，现在可就开始了啊，我交给你啊，站稳喽，瞧着。卢真呢拿着棍子往这儿刚这么一站，一瞅这个展国栋啊，他也不讲这行门步伐，嘿，过来搂头盖顶照他脑袋上这一棍打来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不一样的视角，不寻常的厚度。每天中午12:30到1:00，读史有学问，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，点亮历史的天空。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，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。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， 谢谢您能来看爸爸了。

京津冀协同发展，疏通则不痛。 京津冀协同合作，融会则贯通。 咿呀！官民知世物，是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，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，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张国东连拉带拽的，总算把这个卢真呐、给拽进了西花园。都到了西花园了，这还一再问人家呢：“哎，卢大哥，你到底是会不会呀、卢真心想，他是个浑人，我跟他较什么劲呢？所以一再跟他说：“哎，我真的不会。”哦，你不会是吧？我不会，那就好办了。来来来，说着话呀，眼瞅着国栋就从地下拿起两根齐眉棍来，一根齐眉棍递在了卢真的手中，他手里边拿着一根齐眉棍，那我就交给你啊。哎，我今天先交给你这个破风十八打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兄弟，咱们打可是打，可有一样啊，这一比划起来背不住呢，谁就打着谁，谁就碰着谁。万一要是打着谁的话，咱们谁也不能带急的。那你放心吧，你不是不会吗？啊，我不会啊，你跟我学，你能打得着我吗？哎，你放心，我也不真打你。来吧来吧，咱们现在就开始啊，现在就开始。卢真手持齐眉棍，也就刚刚往这儿这么一站，眼瞅这国栋啊，哎，什么叫做行门呢？什么叫做过步？一概不懂啊，噌家一下窜过来，抡完喽，照着卢真脑袋，这就是一棍呐。卢真到这个时候了，赶快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，这么一转身，就用手中的木棍往外这么一磕，随着左手这么一撒手，右臂这么一反，人家呀就来了这么一个凤凰单展翅，这个也叫做反臂倒劈丝。就听见啪的一声，整中在啊这个国栋的后背这儿，整削在这儿。眼瞅着国栋噔噔噔噔噔往前跑了好几步，差一点儿就趴地下。嘿，大哥，我感觉你会啊。我不会啊，不会，你这是碰巧了，这是巧劲儿，我真不会，我真不会，真不会，咱们再来，再不来，你就我教给你啊。他还是冲过来抡完了又是一棍。卢真呢照原样往旁边这么一闪，跟着转了两圈了。然后卢真呢往下这么一矮身，使了个扫堂腿，啪叽这一下，嘿嘿，这国栋啊立刻就趴地下了。卢真赶快把棍子往旁边这么一扔，兄弟起来啊，兄弟怎么了？起来，我不起来了。你怎么不起来了啊？你蒙我，你会。说着话呀，这国栋一翻身，哎，跪在地下了。兄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拜你为师。嗨，这不是瞎捣乱，那不成，你得交给我。你要是不交给我的话，我就跪在这儿，我不起来了。嗨，好好好，你起来啊，等有功夫我一定交给你，成不成啊？ 那也不成。 那你还要干什么呀？ 没别的。我看你武艺高强，本领出众，你这人也挺好的，我愿意跟你拜这么一名把兄弟。哎，你是哥哥，我是兄弟，咱们俩磕头拜把子，你看你愿意不愿意啊？ 卢真呐，按原意真不想跟他结拜，可是又一想，他又不是外人，更何况住在人家家里边了，人家好吃好喝好待成的，天津呢又病在人家这儿了，你说他提出这么个要求来，怎么好回绝呢？ 于是 就点头答应了。好吧，我愿意跟你结拜。 真的？ 这下啊，可把这国栋给乐坏喽，乐得都直拍巴掌。马上从地下找了这么三根树枝子，拉着人家卢真呐，就来到太湖山石前边，把这三根树枝子往地下这么一插，以树枝子带香，来来来，跪地，咱俩磕头，哎，这咱俩就拜把兄弟。他还是急茬的，磕完头了，人家卢真呢，跪在这儿是规规矩矩的，哎，过往神灵在上，弟子卢真与战国栋结义交友，从此以后有官从坐，有马从乘，祸福与公始终如一，又有二义的话，我不得善终。你看人家规规矩矩的起誓，他起完誓了就该这个国栋了。国栋也学着人的样子，倒是跪的挺直的啊。过往的神仙你们都听着啊，今天我这个斩国栋跟这个卢真，我们两个人磕头拜把兄弟了，哎，有官同坐，有马呢就一块骑，要是有人打我们呢，我们就一块挨打啊。啊，卢真一听你这说什么呢，那叫做祸福与共啊，祸福与共，哎，有打同哀。你怎么老忘不了这有打同哀呀？啊，现在咱们俩是磕完头了，拜完把兄弟了，是啊，你是我的大哥，我是你的兄弟，对，虽然说不是一个姓，但是呢咱们俩是亲如手足，对呀，你这不是挺明白的吗？对呀，如果说兄弟我让人家给打了，你这是当大哥的应该怎么样呢？卢真一笑，兄弟，真要是有人打你的话，哥哥我绝不会袖手旁观，我当然会冲上前去呀，我一定会给你出气。哦，那就好办了，现在啊就有这么一个人，每天都老打我，哎，接长不短的打得我直跑，我还得跪地给他求饶，然后呢过两天他又打我。卢真一听有这样的恶霸，这还了得，像你这样的人还有人敢打你啊，就打我呀。这样吧，我跟你说，哥哥给你出气，哎，你说出他是谁来，我就是把他打死都不用你去抵偿，哥哥替你抵偿去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我这绝不含糊。哎，太好了太好了，你说说你这个仇人现在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这院子里边呢。啊，就在这院子里边呢。啊，那么打你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啊？啊，他是我姐姐。呸，把卢真给气的呀，有你这么混的人吗？啊，你这也就是跟我说呀，要是跟别人说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呀？怎么着？哦，跟你姐姐打架还得勾外边的人，要把你姐姐打趴下喽。你说你还算人不算人呢？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？啊，那你不知道我这个姐姐呀，跟别人的姐姐都不一样。你这个姐姐有什么样的不同呢？我这个姐姐她力气也大，我跟你说吧，拳脚也好，而且呀，刀法纯熟，我真打不过她，接长不短的她就教训我一顿，哎，非得把我打得跪地跟她求饶，这才算完。你说我一天到晚的老让她打我，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？我心里边特别的难受，我总想着找个人帮助我呀，把她揍一顿，然后呢我出出这口气。找了半天也找不着人，好容易找着天锦了，我认为天锦呐，这本事能够打过我姐姐。嘿，他又病了，大哥，我看刚才你这个本事啊，准能够打得过我姐姐，没别的，大哥您帮我这忙怎么样？哎，帮着我打我姐姐。卢真摇了摇手，行了啊，别往下说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如果要是再往下说的话，这不树枝子还在这插着呢吗？立刻我把它拔喽，咱们俩拔香头子，我没你的兄弟，你也没我的哥哥，咱们俩呀断义绝交。 这国栋一听卢真说出这样的话，哇的一声他哭开了。我就知道你不管嘛，那不管没关系，是不是？反正呢我还得挨人家的打，那什么实在不成啊我就死了得了，我就是死了都比这样的好受，我就死了。他一劲儿的哭。卢真一看就他这样的浑人，干脆我呀先劝一劝他。好兄弟国栋，你啊也别哭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姐姐再厉害，终究早晚的她是外姓之人，她得嫁出去吧，你就再忍这么一年两年的，只要是她这么一出阁往外这么一嫁，你不就没事了吗？ 啊，你不愿意管你甭管，甭拿这话哄我，我听出来干什么呀？你们谁也不管我是不是？实在不成我就不活着了，我不如就撞死在这儿呢。 嘿，这国栋真的就要往那个太湖石上面撞，卢真赶快把他拦住了。卢真一想，我干脆我先冤他一回得了，他不让我帮忙打他姐姐吗？我就让他把他姐姐啊给诓出来，然后呢我就在太湖石后边这么一藏，他姐姐怎么打他我不管，等他姐姐打完了之后这么一走我再出来，他一定问我你怎么不出来帮忙啊，我就说我睡着了，下回啊下回再说吧，反正在他们家呀也住不了这么一天两天了，只要是天津这个病一好我们立刻一走，这不就算把这档子事给躲过去了吗？哎，卢真这主意想好了之后就告诉他，这名国栋你啊去诓你姐姐去，我就在这个太湖山石后边藏着，你把他诓进花园以后你就叫我，我出来帮忙，咱们俩一块儿就打，你看怎么样，把他打服了，他以后再也不敢欺负你了，这不就成了？哎，真的。这国栋听完这句话也不哭了，乐得直点跳脚。那行呗，这么着，我跟你说，你就在这个太湖山石拿着棍子藏着，哎，我把我姐姐诓到这儿，我这么一喊救兵何在，你马上啊可真的出来啊，你别回头我把他轰来了，哎，我喊救兵你不出来，那我不是就请他挨揍了吗？是不是？你放心吧，只要你诓来这么一喊我准出来，哎，咱们可是一言为定啊，就这么办，那我可就去了啊，哎，我诓我姐姐去。好嘛，这国栋啊提着棍子哎就去找他姐姐去了。卢真觉得也奇怪呀，不是听这个展二叔说就有这么一个儿子，这国栋什么时候又有这么一个姐姐呢？真说起来啊，这不是展二员外的亲生女儿，是谁的呢？是展大员外的女儿，乳名叫做小霞。孩子命苦啊，没有多大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，后来展大员外也得了重病了，临终之时把展二员外夫妻二人叫到自己的床前，让姑娘给叔叔婶子磕头，告诉他从此以后你就跟他们叫爹叫娘，告诉自己的兄弟跟弟妹，孩子是交给你们了，以后你们可一定要善待他呀，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。展耀这夫妻二人赶快点头答应，大哥您放心吧，我们对待他如果要是跟国栋有一点不一样的话，我们都对不起您，可是有一样大哥您得说明白喽，毕竟她是个女孩家，将来她要找男人的时候我们应该给她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家，您把这件事情给说明白了啊。展大员外告诉兄弟了，说以后我这个姑娘要找人家的话，你记住，一一定要找这么一个世代的三英之后，也就是啊官宦之家，二这个家人家一定要善敬，是个善良的人家。三，找的这个小伙呢，文有文才。四，要武有武功。五，要品貌端庄。六，本人还一定有官职。 说出这么六样来。这展耀一听啊，您这条件也太高了，我上哪儿给找去？哎呦，大哥，您说这个六样条件如果有一样不成的话，到那个时节我可怎么办呢？你就刚这么一问，就听见咯喽的一声，他这大哥呀，嘿嘿，一口气没上来，是撒手而去。当然了，全家人大哭了这么一场，把这个丧事办完了。展耀两口子对这个女孩啊，那真是比自己的亲闺女还亲呢。女孩家跟着两个小丫鬟在闺房里边，没事的时候呢，就练点刺绣啊，哎，练点女工。早晚的时候呢，人家呀，可是练点剑，另外还会打这个绣剑，这都是人家展家的功夫，一代一代往下传。姑娘会，国栋可一点儿也没学会。后来展耀的夫人病故了，这个展二员外就带着这么一位姑娘，这么一个儿子，经常有的时候呢，架不住国栋的真混呢，惹怒了小姐了。姐儿俩呢就动起手来，哎，给砸几下呗。没有想到国栋啊怀恨在心，真要找外人，要打自己的姐姐。这回国栋可找着人了，提着棍子就来到了人家姑娘住的院子，来到绣房外边，往这儿这么一站，杵着棍子，他喊开了：“嘿，姐姐，你出来呀！啊，今天哎，我好好的得跟你较量较量。”人家小霞姑娘跟着丫鬟在屋子里边正在绣花呢，一听，嘿，我这兄弟这是怎么了？哦，两天没打他了，他又来劲儿了。姑娘啊，拿着棍子，穿着那么短衣裳出来了，你要干什么呀？这才几天没管教你呀，你要扎刺儿是不是？嘿嘿，还告诉你说啊，今天呢，我请了高人了，哎，我那有师傅，嗯，我那有救兵，敢不敢跟我打？跟我打，我干出今天非得把你打得跪在地下跟我求饶，那才算完呢。姑娘是越听越不像话呀，你这简直上我这叫夯来了，拿起棍子来跟他就交上手了。国栋今天呢加着小心呢，打这么两下，他扭头噔噔噔噔噔噔就往花园里跑。姑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拿着棍子就往这花园里边追下来了。只见这国栋啊，就来到这个太虎山石的前边，高声喝喊：“救兵何在？救兵何在？”他那意思呢，我这一喊，这卢大哥还不出来吗？嘿嘿，喊了好几声，卢真呢，就在这个太虎山石后边往地下这么一蹲，心里话：什么时候你挨完打了，姑娘走了，我才出来，我就告诉你，我睡着了，下回再说。叠的是这么一谱，他怎么喊卢真也不出来。他刚一喊的时候，小霞姑娘还真动了一下心，哎呦，我这兄弟他这么混，是不是真的勾了外人要打我呀？要真是这样的话，我现在长衣服也没穿，就这么样抛头露面，一旦要让我叔叔知道喽，真要是说我两句，哎呀，我的脸面何存呢？再者说他混，我不能跟他一块犯混呢。所以姑娘啊，人家转身就要走。这国栋一看他姐姐要走，他更急了，哎，你站住，我告诉你说啊，你绝不是个，你准是害怕了。跟你说吧，我这一喊救兵，救兵还没出来呢，你就要跑，救兵真要出来，我告诉你说，你呀，嘿嘿，今天就得甘拜下风，跪在地下求饶不成。小霞姑娘一听，你喊了半天了也没个救兵，哦，你在这蒙我呢。姑娘一转身拿着棍子过来了，你喊什么呀？还甭说你今天没有救兵，我告诉你国栋，今天你就是有救兵，难道说你的救兵是三头六臂不成吗？他就是三头六臂，我今天照样把他打趴下在这儿。国栋一听这话，哎，救兵，听见没有？我姐姐这可骂你呢。卢真呐，在这个太湖山石后边实在蹲不住了，心想：难道说真有这样的姑娘吗？我呀，得看看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 卢真定睛这么一看，啊，原来是这么一位啊，十七八岁的大姑娘，一身的短打扮，头上边是一头的乌丝啊，用这么一块鹅黄色的绢帕罩定，并且呢，脑袋上边、胳膊上边什么簪环、首饰、花朵全都没有，穿着这么一件玫瑰紫的小袄，葱心绿的汗巾，腰系着双头红的中衣，三寸金莲，粉面桃腮呀、啊，手里拿着齐眉棍往这儿这么一站，那真是十分的俊美。他愣住了，姑娘也是突如其然呐、啊，抬头一看太湖石这儿真露出这么一个人来，姑娘也定睛这么一看，只见这个人头上戴银红色的五声公子巾，银红色的箭袖，香色的丝带，薄底靴子，衬衫让太湖石挡得看不清楚，粉融融的一张脸，两道细眉，一双长目，皂白分明，鼻如悬胆，唇若突出，牙白似玉，是大耳垂轮，细腰炸背，双肩暴龙，哎呀，好一副英雄的模样。两个人一个在太湖山石里边，一个在太湖山石外边，四目相视，姑娘霎时间是面红耳赤啊。人家拿着棍子唰这么一转身，赶快的就往回跑。罗栋在后边还喊呢，嘿，你跑什么呀？害怕了是不是？怕我的救兵打你是不是？他拿着棍子一直追下去了。眼瞅人姑娘跑回自己的院子，进了自己的闺房了，把门这么一关，这国栋啊拿着棍子在闺房外边还一直喊呢，姐姐怎么着，你害怕了是不是？害怕了就说害怕了，你跑什么呀？啊，难道说你不知道我这个救兵的厉害吗？我跟你说，嘿，你要是跟人家一交手，肯定的把你打趴下，到那个时候干脆你就跪在地下跟我这么一求饶，说再也不敢了，我呢就把你给饶了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喊了半天人姑娘也不出来了，丫鬟倒是出来了，大爷您把棍子给我，我把棍子给你干嘛呀？我们小姐让您进去呢，请您进去说话。啊，哦，我把棍子给你，他叫我进去，进屋以后一关门打老实的，我才不上这当呢。嗨，姑娘在屋里喊开了，兄弟我不打你，你进来吧，啊，我跟你说会儿话，你进来吧，姐姐说不打你就一定不打你。 哎，你可不打我，那我可就进来了。 这么着活动啊就把手中的棍子交给丫鬟了，就跟着丫鬟进了人家姐姐的闺房。进了闺房以后，小霞姑娘站起来，兄弟赶快坐下吧。 哎，坐下都坐下，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 兄弟，咱们这姐弟之间到底有多大的仇恨呢？ 啊，姑娘这么一问，活动也傻了，那咱们姐俩有什么仇啊？没仇。 既然咱们姐俩没仇的话，你为什么勾着外边的人来打我呢？ 我老打不过你，我老出不了这口气，所以我才叫别人帮忙呢。 我告诉你说，今天姐姐我呀是决定不打你了，但是有一样，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禀明爹爹，我让老爹爹来发落，你看如何呢？ 啊，这国栋一听这句话可把他吓坏了，扑通一声他就跪倒在地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在文学的大道上，我们一路向前，穿过灿烂的忧伤，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，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，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， 韵味，真情依旧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草原啊草原啊，我可爱的家乡，马背要马背要生命的摇篮，你用深切的露指把我沐浴，你用深沉的歌声为我催眠。那灶下般的篝火给了我无限的温暖， 彩蝶飞。